自由黨有隊，民建聯有隊。 自由黨係玩嘢，我覺得自由黨提名張宇仁做教育局長係玩嘢， 搞錯啊！ 一定係田少玩嘢，唔使諗啦。睇明就係落阿奶媽面嘅啫，其實。 睇下你 收唔收？睇下你收唔收咯，咁樣。咁但李慧瓊又隊咗名單嘅喎。 係啊， 佢又冇講隊咗邊個喎？你估隊邊個咧？ 我諗係唔識㗎嗰啲人嗰啲名。 即係連林林嘅 level 都 應該未到，即係等於好似而家去澳門嗰啲。 林林都唔到啊！ 哇！如果係我哋識嘅啫，其他邊界都唔識嘅，應該 除咗周浩鼎識之外，咁咪懟嗰啲落選嗰啲咯，崔根啊，黃國興啊嗰啲咯。 哇！弊喎 啊！ 入去做咩獎嗰啲啊？局長啊、副局長嗰啲啊？ 黃國興教育局長啦，起碼識寫書法啊嘛。 唔係黃國興又有食衞局都得，佢五叉肉啊嘛。 所以你一定係唔會第一唔會揾到好人，第二咩咧？行會啦。你行會搞下搞下一定又是變成分赃。分赃又是分给那些幾個建制派的龍，即是龍頭。然後個個就拿著行會的名字出去就是搞其他自己的私幫嘢了，然後利益了。跟住到呢個咩呢，雖然你話他好像今天見泛民的時候就話不會再找中策組去 做那個 scrutinize 那些，即是去 vet 那些公職任命嘛。使鬼咩？即係話唔使中策組去 work， 就中西環直接篤入嚟咯， 或者係阿習辦咯，即係直接咯。 係啊，咪直接篤人入嚟咯。咁你呢個好大喎，即係另外一個肥肉嚟噶嘛。嗰啲根本上就 咁多嗰啲諮詢組織、咁多法定機構嗰啲咁樣，唉，真係。 所以我就話，如果佢唔置諸死地而後生咧，根本。我覺得冇問題， 就扮癲啊嘛！ 但係佢唔似係呢隻性格咯，即係佢係要下下要威，要下。 我覺得佢而家咧，似乎行緊嗰條路咧，就係、是、希望咧，就係喺啲政策嗰方面盡快咧，譬如有咩教育 教育經費加50亿， 佢希望盡量有一啲嘅實質嘅嘢嚟去咧，即係有啲嘅叫做令到香港市民咧睇到佢做到嘢。 唔得嘅，其實阿六八九都派唔少錢嘅。是啊，你講派錢啊，過去嗰五年派唔少嘅，但其實嗰個香港市民對政府失去信任嘅原因唔在於民生施政啊嘛。 但係如果六八九繼續咁樣同佢搞局咧，或者係佢以太上皇之勢咧，繼續用呢啲咁嘅即係搞文化藝術嘅團體啊，搞呢個教育嘅團體啊咁樣咧。佢繼續喺背後咁樣發功法咧，咁就你就算呢啲咩五十億教育經費通過咗都冇用嘅，成個社會氣氛咧都係喺一個嘅叫做覺得，我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覺得執法不公啊！一個地方咧嘅騷亂咧係始於呢一樣嘢， 唔係特尼西亞咪就係咁， 始於一樣嘢係執法不公， 小販啊嘛， 係啊， 嗰度有自焚咯，特尼西亞咪就係咁， 係啊，即係所以任何社會只要令到。當中有一個某個比率的香嘅人民咧，覺得你執法不公的話咧，呢、這個社會就會 你唔好話 陷入動盪啦。 香港啊、大陸啊、城管打人啊，都隨時係幾萬群眾包圍， 係啊， 然後衝擊完政府噶。呢個唔係唯獨是香港人特別野蠻啊，大陸都係咁噶。當佢覺得執法不公嗰陣時咧，嗰個情緒一線到 嘅時候，好大鑊 嘅。其實我就係話 Hidden Agenda 當晚啊，嗰、那個。處理的手法是相當惡劣 的因為當時是真的可以打大交的，告訴你跟住警察就鎮壓了，跟住又出招啊，又 即證明就係話，其實打俾我班係斯文到極嘅，其實 打梗係啦， 其實就好斯文， 打得交交。 即係其實你 大佬，你試下你喺外國掃呢啲場啊，真係打交 打咗㗎啦， 打咗放火乜都有㗎啦，已經 玻璃樽啊嗰啲掟曬㗎啦， 掟曬㗎啦，已經係。所以我就話當日現場。即係你今日好似就係話政府勝咗一仗仲唔打死你咧咁啊？就係話佢哋做緊啲咁高咁大政治風險嘅嘢，而去即係係為咗乜嘢？呢個先係問題。係 啦，為咩咧？ 係咪喺現場咁樣演出緊嗰陣時？ 係啊， 咁樣去驅散嗰啲人，係咪你諗下個風險幾大啊？ 仲有你使乜出防暴警察啫？真係黐線！即係嗰個場面咧，係令到咧，即係任何 make sense 啲嘅人啊 ，make sense 啲人一睇落去，即係就算你執法，你都唔使咁執，係咪啊？即係咁嘅意思啊！ 你拍低曬都唔使當日執啦，係咪 啊？係咯 ，exactly， 你拍低曬啦，咁然後跟住先拉去，慢慢去拉人啦，係咪啊？有曬證據啦， 大佬真係睇得廉政公署啲宣傳片多，一手交錢一手呢、這個 落馬爾 巴真係。傻嘅真係， 所以我就話呢啲即係成個一定係 under 一個政治嘅 instruction 先至會咁做。 嗯， 如果唔係一個正常嘅公務員咧，就算入境處嘅訓練，一個正常嘅公務員喺現場判斷都唔會 都唔會咁執法，唔會咁做法。 我覺得甚至乎係佢哋想撩交打添，你見佢哋預備曬有七架警車，跟住又有旅遊車嘅旅遊巴，佢係諗住全部拉曬， 係啦。 佢 expect 我嚟到，你班友全奮起反抗，於是就插曬翻去。 嗱，呢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咧，今次 hidden agenda 嘅人係做得啱嘅。是啱嘅，即係話咧，唔好中計。嗱，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嘅抗爭嘅運動咧，我覺得暫時都未，你冇可以去唔好用暴力，唔好用嗰個嘅肢體嘅， 你神唔夠佢困， 你唔夠佢困嘅。然後跟住佢而家因為嚴刑峻法啊嘛，所以佢係一定用最惡嘅最重嘅例嚟去告你。 係啊， 所以喺呢個情況 下，喐下襲警噶啦， 係啦，千祈唔好反用肢體反抗。 你襲警都算是輕嘢啦，譬如而家阿和咁樣四條係入境嗰啲咧，其實即係你話用黑工嗰啲可以幾大， 可以係好大鑊㗎， 可以重 大鑊 㗎，所以都擔心嘅其實。 唔係，所以我就話根本上係有個政治任務喺度。 佢真係有個 hidden agenda， 係有個 hidden agenda， 真正有 hidden agenda 嘅其實係特區政府冇錯，但係面對呢個局面，我覺得議員亦都唔需要再今日諗咧同林鄭和解呢、這個冇和解嘅條件嚟，我覺得根本係。嗯，你話係咪先？如果你要碌我張卡提高你民望嗰陣時候，你咪交代呢啲咁嘅事咯。 嗯， 係咪先？佢知㗎啦，張大 係 啊， 其實係時候 有得出㗎。佢話除咗防火之外，其他有得傾啊嘛。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點解落咁多條 charge 啊？係咪背後有人指使入境處做啊？你公開唔講，你私下你都要交代啊，係嘛？係。如果唔係嘅話，佢跟住會再嚟嘅，我覺得係。 嗯， 跟住會再嚟嘅。你其他嗰啲唔係淨係有 hidden agenda， 佢有劇團啦、啊。有很多的網台在工廈裏面，是吧？跟住有很多的 workshop 在工廈裏面，很多 studio 在工廈裏面，這些東西就全部動。 但你知道現在保安局的局長那個人都不是他可以指示的嘛，即是接下來那個保安局局長都不是777可以指示的。 我坦白說吧，連林生都可以指示不到了，真的。他那封情書都不是林他指示他寫的了，真的。如果不是一個正常的老公寫給老婆的情書，怎可能會希望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先呢？你試試寫封這樣的信給老婆吧，離婚都像。你試下生日同佢講，你生日願望係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香港嘅大敗局。個大敗局源於咩咧？我覺得根本上就係進入一個直接管治嘅模式。 嗯， 如果你重温翻呢個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白皮書，你就揾到曬根源。大家唔好淨係 target 呢個六八九，嗰個白皮書唔係六八九寫嘅，其實係咪嗰個根源就係話我俾幾多權利，你有幾多權？係呢樣嘢根本上已經係重新再 define 緊一國兩制， 唔係剩餘權力嗰啲， 冇剩餘權力，特首上去要分開裝閂坐，要匯報，要寫文件上去匯報， 係所有 已經係將一國兩制一路矮化，一路矮化，然後將嗰個權力收翻， 跟住所有嘢實質任命嚇，即係嗰啲以為係即係 你以為禮節性嘅嘢。以為叫做我哋叫做formality 嘅嘢，原來全部都唔係。 你知唔知啊？依、這個咁嘅中央咧回覆俾阿林鄭嗰句嘅意思係咩？真正意思，所有嘅都係我實質任命權，我而家俾翻少少嚟揸。 係啊，我俾你幾多，你有幾多，所以咪話係嗰個 所有都係其實 白皮書嘅邏輯嚟嘅咯，其實係你可以委任羅志光，因為我俾你，我唔俾你都得。其他那些我不給你，你不可以問我拿，講完了，我說陳茂波就陳茂波收爹，就是這樣的嘛，翻譯成廣東話就是什麼意思，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精神，我就說，就是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精神是沒有剩餘權力的，其實特首是沒有權的，基本上是我給你的嘛，我給多少你有多少，現在就是這樣，我叫你做你就做咯，是吧？執法部門都是，根本誰指揮的，我都講過很多次了。上一次30,000人在旺角非法集會，警察 是 究竟哪個指揮警隊呢？是不是這個警務處處長呢？如果不是他怎會啞曬自己，哪些人去指揮，通過工會的系統去指揮紀律部隊去進行政治工作呢？紀律部隊的意思其實是收上司order做事的嘛，好了，警隊都是這樣，那入境處呢？是吧？入境處呢？ 是的。 海關呢？這些其他 ICAC 的紀律部隊呢？ 我不信主權移交20年在這些部門裏面是沒有一個控制系統在這裡。 還有呢，剛才你點出了重點，大部分紀律部隊的工會都已經是被他滲透了，這 些紀律部隊的根本就培育他們的人去控制了那些會議。你明白嗎？ 這些是中國共產黨最熟悉的東西，就是等於華叔最熟悉的，就是搞組織啦。 就是咯，所以到時你林鄭憑什麼去講和解，我覺得你只有一個選擇，真的置諸死地而後生，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左婆，左個六八九。這個就是毛澤東的做事的方式來的，是吧？你有咁盡嘛，去再去盡啲，去到盡一個地步，攬住一齊香為止。咁你咪要翻轉頭咯。你中國政治就係咁折磨人嘅，話俾你聽。你想揾啲好人去做啲好正常嘅嘢，對唔住，因為而家你已經喺一國兩制喺中國嘅主權下邊，係冇得選擇噶。以前現代 rap 烏，你仲同倫敦嗰啲政爭係隔開嘅，其實係工黨同保守黨點樣爭係唔關我哋事嘅，係咪？香港殖民地出現了一些衰格的《泰晤士報》《衛報》一報的話，保守黨執政工黨受壓，他們在國會都被人質詢，這個已經沒有了。其實這些東西你試一下，以前啊，香港啊，喂，那條法例都在這裡，你試一下彭定康的年代走去掃啊，你看看怎樣啊。那時候 Rave Party 都不敢掃啊，你知不知道？最多在門口喂著燈，看看有沒有吃，有沒有吸毒，是不是？那 Rave Party 有沒有拿娛樂牌啊？在 Rave Party 過來的 DJ 有沒有 Visa 啊？ 那時候多 Rave Party 哪有可能， 個禮拜都有啊，大佬啊，在公開裡面 全香港都有 Rave Party。 那怎樣啊？ Rave Party 夠有很多演仔啦，是吧？那那個 DJ 有沒有 Visa 啊？ 是的，是的，是的，有沒有拿酒牌啊？娛樂牌啊？ 你試一下做完之後啊，跟著英國就有壓力了嘛，你做了一些什麼事，你現在沒有所謂的， BBC 報完還好。 而家唔會，而家係還事，反而話誒冚得好啊咁樣噶嘛。 還事係呢啲叫做非法樂隊活動勾結外國勢力。跟住再去睇下，你睇下個名 ，Distant Lead Guns 仲唔係 promote 呢個槍械？ 係咯， 係嘛？仲唔係鼓吹暴力文化，荼毒香港青少年？一定係咁，我話俾你聽，寫 得好 啦。 係啊， 收翻啲。收翻稿費先，一個字5毫， 係嘛？依頭先嗰度都幾蚊嘅咯， 幾蚊啊！真係預咗一定係咁寫噶。所以香港點會越嚟越唔老土啊？大佬，你諗下香港僆仔點解中意去台灣啦、啊？台灣一年五個政府搞嘅， 係咯，嗰啲咩音樂節、啊、 音樂節咩共搖啊、春天吶喊啊呢啲，係嘛？上次五月天啊喺大安森林公園嗰個演唱會係政府搞免費啊！大佬，五月天話咩啊？阿信話等嗰啲好多冇錢買飛嗰啲青少年啊，可以睇五月天嘅演出。 係， 大佬人哋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嘅。你哋香港 手向琴， 唔係你事實上係㗎。你正常嚟講，你係唔會掃呢啲嘅，因為點解咧？呢啲活動其實係有助於和諧社會㗎。即係等於你攀多一個電視牌照出去， 梗係係 咁做嘅。 佢而家就要高壓壓到你班友走，頂唔順咧，你走咯。是吧？冇錢啊，翻大灣區退休咯。係，係嘛？呢度咪俾大陸有錢嘅人嚟住咯。你估將來海航嗰啲樓，即係阿姚依林個女個女婿有份擁住嗰間公司啊？啟德投產啊！你哋將來啟德新區邊啲人住啦？ 係啊， 但點會賣俾你香港人咧？傻你都真係 貴到你根本買唔起， 根本貴到你買唔起啊！貴到你買唔起啊！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即係下一波就唔會係咩港獨啊，唔會係咩政改啊，我要雙普選呢啲咁嘅嘢嚟。我覺得嗰個就係真係即係香港保衛戰就係咁啊。呢個已經係好簡單啦。地產霸權原來已經唔係梁振英，唔係 李嘉誠啦， 大佬唔係李嘉誠喎。原來係一個咁嘅省營企業，海航其實是海南省嘅企業嚟嘅啫，但可以係咁巴閉嘅。是吗？畫鬼腳畫下畫下畫下，原來畫到黃岐山那度。咁你諗下，香港少少一個房屋局長，你敢打擊樓市 啊？ 咁你真係打擊黃岐山咯！如果係咁，係咪先？嗱，呢個其實你牽涉阿 Jenna 都係同地產霸權有關嘅。所以嗰啲聲稱反地產霸權嗰啲，應該而家就走去海航集團示威嘅，其實係。係 啊， 係嘛？而家地產霸權唔係李嘉誠啊，唔係郭炳湘，唔係郭炳江啊， 佢哋都投唔到嗰啲地， 佢哋都投唔到，郭炳聯都喊咁口啊，係嘛？話投地投到咁癲， 而家係屬於共產黨嘅地產霸權。 係啊，係啊， 係共產黨啊，其實係。 嗯。 咁你諗下喺咁嘅底下，你叫人走去做音樂，你係冇地方；做藝術家，你想揾個 studio 都租唔起，匿去工廈就要申請， 又俾人冚， 係嘛？搞下 workshop 賺少少錢，又俾人冚，冇呢個民間。我想搞啲課程出嚟，佢都唔係教嗰啲學術機構教嗰啲嘢，係嘛？佢唔係教嗰啲咩 TSA 補習嗰啲咁嘅嘢，係全部都係教一啲 alternative 嘅嘢。 嗯， 係嘛？你諗下呢個仲荒謬啊！陳劍青呢、這個， 嗯， 佢正正就係唔滿意而家學院裏邊。教嗰啲學科， 但係因為佢係本土嘛，所以又係一個根本係政治打壓嚟嘅。對於陳劍青，唔係因為你搞咩課程，係因為你自己嘅政治信念當中有本土呢兩個字。 咁真係要改名啦！以後呢啲團體真係全部變曬一帶一路乜乜乜啦， 都唔得， 都唔得， 都唔得。 擁護一帶一路， 因為佢個 file 佢唔係淨睇你個名 嘅。哦，咁啊 係。所以我就話政治部究竟而家嘅工作，以往你話港英有冇做咧？一定有。他是一路收集那些被監控對象他們的一言一行的、 嗯、 所以陳劍青改了做一帶一路補習社都不行 改了名字陳劍青 是吧就算我們改做、這個大灣區超級城寨都不行都死是吧或者東莞城寨天上人間都死 你又想 因為佢呢啲監控就係佢長， 佢啱啱先滲過嚟啫嘛，喺節目以外時間就，唉，澳門去唔到，東莞又唔去得， 大灣區又唔去得，澳門又唔去得，所以嗱，我相信如果女聽眾嘅話咧，你一定要如果結咗婚內嘅話咧，你唔好鼓勵你老公去聽 HiFi 玩相機，鼓勵佢參加社運。仲要是泛民或者是黃絲的社運 反而這樣可以上 到海底安全去不到 就解決了所有婚外情、啊、小三、啊、什麼問題因為他周圍都去不到 不 而香港又太貴又消費不起香港拍拖好像是全球不知道20 香港多少錢 香港拍拖的消費是全球 最不能談戀愛的城市 的 那些嘛 這樣的話就起碼就是社會和不和諧就不知道了 家庭和諧但不是可能會坐監的老公或者怎樣、 啊、 配偶坐 監結果就因為他聽 Hit the Tender 被人拉了然後重判入獄 因為太苦悶去聽下音樂 因為要聽下音樂發洩 結 果就被人拉了那最荒謬了那你寧願他去滾定去 Hit the Tender 可能真的能冤他去滾了其實所以你想想香港現在 似乎荒誕劇 的荒誕的我覺得 可以編一個這樣的劇 絕對可以剛才說 肯定好過曾志豪啊那些棟篤笑啦我們那些 好過這個、啊、高志森將會搞的套是什麼劇、啊、是回歸20周年、啊、還是什麼、啊、好像是啊 好像是 啊我民建聯 民建聯、啊、好像是民建聯、啊、 民建聯20周年 好像是民建聯、 啊哦啊啊、所以肯定好過那些劇 我覺得不是喎，民建聯之後一出嗰個厭仔啦，我覺得殺曬嘅真係。嗱，我覺得俾條橋民建聯， 係係， 只要將嗰個厭仔咧變成一個 mascot 咁樣咧，然後咧 大大嚿咁樣， 係啦，大大嚿咁樣咧，就好似喺呢個瘦身男女裏邊啊，劉德華咁樣咧，喺呢個新宿街頭俾人揼咧， 跟住俾人揼。 我話俾你聽，籌款多過張曉明俾書法。真係噶，嗱呢個寫住民建聯厭仔，每揼一次50蚊。我想大家即排住隊唱錢去揼啊！真係，不過一定要由民建聯嘅人去辦啊！ 係即係著住 腳之前要俾人驗到呢個係陳克勤，係周浩鼎，係劉國勳咁先得。 哦， 咁就嗰50蚊就俾得抵啦！我覺得大家都操練好咧。 我想揼啊李慧瓊咯， 係咩？ 啊，可能50蚊唔得。 你想揼李慧瓊，你想砌李慧瓊？ 哇！估唔到你啲頭 皮咯， 咁獨特啊！真 係，係咯， 係咪一個類似人妖嘅？呢個真係難得啊！呢個真係。 佢有聽你節目㗎，小心啲啊！ 李慧瓊 係啊， 係咩？ 有咩人聽你節目 嘅 啫？ 我哋收視率好低嘅啫，大佬唔好搞入境處入嚟啊！真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唔做唔緊要啊！結果聽眾冇得聽啊，大鑊啊！真係，結果就真係匿喺屋企啊要。咁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就希望我覺得呢個 Hidden Agenda 咧都要幫諗下計嘅，真係點樣搞？ 咪同佢話咩嘛？大家見到咩大媽跳舞，咪打下電話去 咯。都係啊，你嗰啲同個女鬥女啫。但係如果佢攻下 好难搞个功效真系，唉。 其实有冇一啲系改咗用途嘅功效咧？ 有啲好似叫做公务嘅，但系都已经贵咗噶啦， 贵咗噶。 公务系得噶， 好似， 但系佢仲要攞娱乐牌， 系啦，都有嗰啲嘅问题， 系啊，都要攞娱乐牌啊， 都要，梗系要咯， 咪咯，即系话佢就算 解决唔到，解唔到问题， 嗰个建筑物条例都好啦，即系唔违反地契都好啦， 系， 佢都要攞娱乐牌，批咗娱乐牌，佢先至攞到。嗰、那個 working visa 係啦，入境處 先。但係嗰個娛樂牌，頭先阿周老闆描述咗個過程啦，係真係非常之困難、痛苦嘅一件事。 我冇啦，我覺得唯有求助於呢個《蘋果日報》其實 係 就唔係蘋果基金 係 嗱，《蘋果日報》咧就同洗米華好 friend 噶嘛， 係 唔知點解洗米嫂、洗米華嗰啲新聞咧一定上去咯。 OK， 就不如叫佢投資 工下投資一個， 投資一個呢個 live house 啊。 哦 ，live house。 是吗咁可能得㗎喎可能。 即係威尼斯人㗎嘛係咪即係香港威尼斯人㗎嘛。 咁你搵個搵個可以做到演出嘅地方。 係喎都 ok 喎。 其實集資得唔得呢 不過眾籌啊 大個大得滯咪。 好係囉。 個 scale 好大喎。 上次佢眾籌咗50万㗎其實係。 係呀已經係大。 但今次就又一次又搬完之後又玩完㗎啦其實。 係囉。 因為上一次就是屋宇署搞佢嘛， 係啦係啦，即係 地政嗰邊啊， 嗰邊係啦，用途嘅問題。而家搬咗去就係今次，唉，又冇娛樂牌。 佢要搞你咧，就算你集到資去，即係買咗個地方，佢要搞你咧，太多位可以搞你啦。 集資整一個申請娛樂牌基金咯，即係娛樂牌要錢噶嘛，需要好多錢。 係啊， 咁咪申請 幾廿萬咁好似係嘛？ 總之好多錢啦、 啊。但譬如咁咧，如果我區議會有嗰啲活動演出噶嘛，橫掂而家都俾曬建制派。 係係係。 咁泛民嗰啲又可唔可以申請嗰啲經費，咪叫佢哋請啲 band 判俾佢搞咯？ 唔批你咯。 咁你要解釋噶噃，你都要解釋噶嗱。點解你 好似啊？好似阿范國威都講噶，佢哋佢申請嘅嘢多數唔批噶嘛。民政事務局。 唔係嗱，我覺得有啲區議會裏邊咧就唔係全部係左腦嚟嘅。 啊， 有啲仲有啲所謂嘅。即係唔係共產黨控制到嘅建制派嘅人嘅，咁嗰啲就唔會咁衰格嘅，我覺得。 即係同嗰啲誒區議會申請嗰啲錢咯，一係。 係啊，咁你咪喺區議會嗰度申請啲錢咯，咁你咪個區議會好多場地嘅下邊， 嗯， 係嘛？仲好添啦，咪走入社群咯。 係， 冇辦法嘅喎，到時你咪。如果你放警犬嘅，咪大家又再睇到咯。 咁佢都唔批 working visa 俾你咯。另一個就係、是， 唔 係 咁嗰個 入境處，咁個場地合法 OK 嘅。 咁你點解唔批我先？ 係咪可以場地合？ 佢而家唔批原因就話個場地唔合法嘛。 冇錯係啦，其實係因為個場地而家暫時咁講啊。 佢暫時咁講嘛。 但入境處係可以唔批而唔使解釋噶嘛？唔批你咩人入嚟？以前都好批唔批過好多嗰啲文運人士入嚟噶啦，唔使。 咁咪就黑名單啫。大佬而家人哋樂隊。 系咯，而家呢个工作签证吓， 佢要横行起上嚟，乜都得啦。而家呢个政府真 咁，你咪要暴露佢最横行嘅一面咯。 啊、 再唔系咪咁？我唔揾鬼佬 band 住得唔得啊？ 我揾大陆 band 得唔得啊？ 揾大陆 band 系啊，咩咩咩咩咩万能青年旅社啊，咁呢啲得唔喺嗰度演出过啊？我见到系啊，咁得唔得咧？系嘛？咁大陆 band 你都唔批嘅话， 系咯，场地又合法。大陸 band 咁樣，我都唔批咁時候，咁你點解釋咧？咁樣 咪咯，咪唔係噶，本地 band 得噶，我覺得都係一個方法啦、嗯。因為你而家佢而家咁搞咧，佢喺工廈裏邊演出係死梗噶，我覺得 死梗死梗， 已經擺明係要釘死佢、嗯。所以我覺得係要令到嗰件事咧走落去個社區嗰度咧。 嗯， 因為我相信除咗我哋嘈咧，我諗好多市民覺得。唉，呢啲咁嘅 man 仔啊，嘈喧巴閉咁， 抵死啊！ 係啦，即係又犯法咁樣，即係冇嗰個民意嘅基礎喺度。 嗯， 即係我諗僆仔當然會撐佢，樂迷啊嗰啲會撐。 但係呢件事咪將香港嘅青年人又開去咯？即係你成日想搞青年工作，即係我講中共， 係啊係啊， 成日想搞青年工作，你 hidden agenda 咪又再一次將嗰班香港年青人拱出去咯？ 所以我話你如果對著幹嘅話，咪居然啱啦！你撩開個蜜蜂竇，我咪走去遍地開花咯。 哦， 你明唔明啊？喂，出邊我哋觀呢個海濱公園可以㗎。你申請就得噶啦，可以做 band show 噶， 唔批你咯又， 嚇、啊、 又唔批你 咯，咁你都要解釋啊！就問題就係區議會佢咪控制到咁嘅地步咧？喂，就算我你話我唔揾外國樂隊啊，係嘛？我揾本地樂隊都得噶，係嘛？咁再唔係我冇辦法就係、是、 唯有文支聯會借一借上。六月四號，唔係佢夜晚黑集會之前有好多時間噶嘛，佢成日都係佢噶嘛。 但係佢可能冇攞娛樂牌喎、 啊。喂，那個民主嗰、那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大佬 係咯， 萬花 展示品，嗰個展示藝術品咯，佢通常嗰個嘢。 我記得嗰陣時試過咧，佢哋喺銅鑼灣又係 用呢個法例㗎， 係用呢個法例啊嘛，食環署搞佢㗎， 食環署搞佢㗎，用娛樂牌㗎，係 咯， 阿李卓仁嗰次展示嗰個民主女神像啊， 又係用呢個 真係有 牌㗎，哇，咁啊有計啦，如果係自己打電話去叫佢執法啊， 投訴， 頂，如果六四佢執法嘅話，掂咯， 係喎。 真係 用娛樂 好大牌嘅，都喺度提供緊娛樂喎，又中樂 啊！唔係啊，以前探長都上個台唱歌添啊， 又有 band 又有 band 喺度，係嘛？又要唱咩《民主會戰勝歸來》 啊？ 咁點解唔係娛樂演出？又有阿蔡耀章喺度唸，係咪啊？點解唔係咧？ 係咯，係咯，係咯。 咁如果係嘅話，就應該叫佢執法我啦。咁啊有計啦！如果六四佢哋執法就 就是完了那陣差不多突然間 可以六八九夠膽死的，真的你給一條好橋他真的夠膽死，我覺得這傢伙就是瘋的，真的 我那我就等他們真 的, 真的等 我六八九真的 有可能， 哇，那真的 他就是要 provoke 你香港人搞到你暴動為止， 是精神病的，我覺得這傢伙真的你看他那天那個烈女追擊他在走那個樣子、那種笑容你覺得他是一個正常的人、我看那段片我覺得他真的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即係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會有反應， 會有反應。 係， 佢真係唔係一個正常人， 或者係一個經過嚴格訓練啊，已經係完全冇曬知覺嘅一個人。 你睇佢啲笑容啦、啊，即係打 Botox 打到咧，我諗係超額超到係，即係仲膠過阿鄭月玲嗰只嚟嘅，即係完全係皮笑肉不笑嗰個咁嘅。 你可唔可以唔攞例子啫？你又得罪多一個人啦！鄭月玲聽你節目㗎， 真係咁啊！唔好啦，揾我唔聽啦，打到好似啊汪明荃咁。 哇！呢個唔得唔得， 加油！哎，汪明荃有聽㗎咧，不過。 呢个你对家嚟， 全部冇打嘅。我见过佢真人会嘅，够 OK 喎，冇嘅冇嘅。 喂，打咗咯！ 如果打咗都系咁就惨啦，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喺边间打啊！真系打完都系咁。好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再讲越得罪人多啊！真系，拜拜， 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的人民精神，成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這個社群會越做越大。城寨對我來說是一個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裡面有很多的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的人民精神，成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這個社群會越做越大。